鸦和狐狸。 从前有一只乌鸦，做事儿不爱动脑筋，所以老是干些蠢事儿。这一年冬天呀，非常非常的冷，很难找到吃的东西。乌鸦经常饿得头昏眼花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块肥肉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样好的运气。他用力擦了擦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千真万确是一块肥肉。他高兴极了，连忙扑过去叼起肉，然后飞到一棵大树上，打算美美的饱餐一顿。不料这个时候，一只狐狸走过来。这只狐狸呀，也两天没吃东西了。他看到乌鸦嘴里居然叼着一块肉，口水马上就流下来了，心想，要是能把乌鸦嘴里的肉骗过来给自己吃，该有多好啊。于是狐狸就站在树下，满脸堆笑地对乌鸦奉承起来。 哟，乌鸦先生啊，听说最近要选鸟王了，像您这样好的条件，难道不去参加竞选吗？ 乌鸦听说要选鸟王，十分关心，睁大眼睛看着狐狸，刚想问个究竟，忽然想起嘴里还叼着肉呢，连忙闭紧嘴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相信。狐狸看出了乌鸦的心思，赶忙说， 哎呀，您当选鸟王最有资格了。 乌鸦歪着头望着狐狸，一脸怀疑的神气。狐狸一本正经扳着手指头给乌鸦列举开了。 这第一嘛，是身材好，长得英俊潇洒。 乌鸦听狐狸夸他身材好，高兴地直点头。狐狸接着说， 这第二嘛，您飞得又高又快，勇猛无敌呀。 乌鸦的头点得更欢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狐狸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狐狸一看有门儿，嘴巴更甜了。 第三是嗓音圆润，谁都爱听呀。听过您唱的歌，话梅呀、黄莺啊，他们的嗓子根本就没法听。 乌鸦高兴坏了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然后上下打量打量自己，不禁心花怒放。原来自己条件这么好啊，这鸟王肯定非自己莫属了。可是狐狸又接着说， 这前两条嘛，大家都是公认的，可最后一条呢，还有人不太相信。 乌鸦听得正高兴，一听居然有人怀疑他的嗓子不好，心里可着急了。为了证明他的嗓音美妙，他就呱呱地唱起来了。可是乌鸦没想到，嘴巴刚张开，那块肥肉就从嘴里掉了下来。狐狸乐坏了，唰地跳起来，张嘴接住那块肉。乌鸦唱着唱着，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，低头一看， 狐狸正在大口大口吃自己捡来的那块肉呢。乌鸦一下子明白了，气得差点昏过去，他大声叫道： 啊，你这个骗子！ 狐狸呢？一边香滋滋地吃着，一边嘲笑乌鸦说： 乌鸦呀乌鸦，你的嗓子还真是不错，如果你的脑子够用的话，那就一定能当鸟王了。 乌龟飞上天。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小河，小河里住着一只乌龟。有一天，乌龟爬到沙滩上来晒太阳。不一会儿，它看见两只美丽的天鹅从天上飞下来，落在小河边。它们喝小河里的水，还在小河里洗澡。乌龟连忙爬过去和它们打招呼。 美丽的天鹅小姐，你们好啊。 哦，原来是乌龟先生啊，您好啊，能碰上你真是太高兴了。 请问你们从哪儿来？能不能一直在这里住下来陪陪我？我好寂寞啊。 我们住在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地方，可是很抱歉，我们马上就要飞走了。 啊，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？我想到你们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。 这可是您不会飞，怎么跟我们走呢？总不能叫我们跟你一起在地上爬吧？ 让我来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你们等着。 乌龟说完，爬到附近的地方，找了一小段树枝，交给两只天鹅。 你们咬住两端，我咬住中间，这样你们不就能带我一起飞了吗？ 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过您可不能说话，否则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 两只天鹅按照乌龟说的样子，真的带着乌龟飞上天了。它们飞呀飞呀，飞过高山，飞过平原，一路上十分顺利。这时他们忽然听到地上有个小孩在叫喊。 哎，大家快看呐，快看那里，这两只天鹅多厉害呀，带着乌龟飞上天了。 乌龟听了很不舒服，他想告诉小孩这是他想出来的办法，于是他叫了起来： 这是我。 乌龟刚一张嘴，话还没说完，就从高高的天空上掉下来了。 天有神仙呀， 人言可畏。人言可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。言是指言语，指流言蜚语，畏是指害怕。这则成语来源于诗这本书，书中记载古时候有个名叫仲子的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，想偷偷的上她家幽会。姑娘因他们的爱情还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，父母知道后会责骂她，所以要求恋人别这样做，于是唱道：请求你仲子啊， 别爬我家的门楼，不要把我种的起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父母说你。种子，我也在思念你呀，只是怕父母要骂我呀。姑娘想起哥哥们知道了这件事也要责骂他，便接着唱道：请求你种子呀，别爬我家的墙，不要把我种的桑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哥哥们说话。种子，我也在思念你，只是怕哥哥要骂我呀。姑娘还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后要风言风语地议论她，于是再唱道：请求你种子呀，别爬我家的后院，不要把我种的檀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人家说话。种子，我也在思念你，只是怕人家风言风语地议论我呀。